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6集。秦小姐的朋友能是正常人？楼上，秦冉把巨鳄带到了书房，接过巨鳄手中的礼盒，才看向他。你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？ 就上次的事情。 巨鳄看了秦冉一眼。这个真不行。这边尘土求他，那边巨鳄求他，这也太难了。这两个有利益牵扯关系，背后涉及的团队势力都很大。秦冉不想干涉他们之间的交易跟博弈，不过对上成火的攻击，巨鳄这边确实找不到什么人。他想了想说， 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个人，电脑技术绝对不低。 好吧。 巨鳄虽然遗憾，不过能让秦冉说出电脑技术绝对不低的肯定不是什么简单人物，他也就勉强同意了。 京城的局势，我跟长宁老大帮你分析了一波，清理你接着用，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回去。 巨鳄坐在空着的椅子上说， 还有徐世颖的死有其他原因。 我知道。秦冉把玩着礼盒，还是上次那种机关盒，他没有抬头。我还在想。 你清楚就行。 巨鳄没再多话，两人又聊了几句，秦冉才看着巨鳄。 你算了，我们下楼。 他本来让巨鳄从二楼跳下去的，想想还是算了。 你找的是黑客联盟的人？ 巨鳄记得秦冉虽然不是黑客联盟的人，但跟黑客联盟有点关系。 是，参加过两次黑帽子大会，能给你帮忙。 秦冉打开门，同巨鳄往楼下走。沙发上，程土还在跟陈温如等人聊天，听到楼梯上的沙沙声响，他喝了口水，随意地朝楼梯上看了一眼。一口水没喝下去，直接把自己呛到了。 你没事吧？ 程木放下游戏机，看他一眼。程土抬头，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那就是秦小姐的网友。 是啊，是楼先生，之前在 M 州跟秦冉见过面的。 程土动作太大，连陈温如都朝他这边看过来。 怎么了？ 这句话一出，程土没再说话了。先前程土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楼上的背影就觉得眼熟，但听程木说那是秦冉的网友，程土就收起了怀疑。毕竟啊，巨鳄这种人看起来高冷的不行，不像是会上网的人。巨鳄这人比较神秘，129把他的资料藏得很好，但程土跟巨鳄交锋过这么多次，也算是对手，怎么会不知道巨鳄长什么样呢？眼下看到秦冉身边的高大男人，程土唰的一声站起来，他动作反应太大。巨鳄跟秦冉说了一句，目光也随意地朝这边看过来，一眼就看到了站起来的程土。巨鳄眯了眯眼，警惕地看向他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程土似乎是磨了磨牙，他抹了一把脸问， 你就是秦小姐的网友？ 巨鳄不知道秦冉竟然是这么跟其他人介绍自己的，不过网友倒也没有错。他脑子转得极快，之前一直不知道秦冉为什么一直拒绝查收，眼下终于知道了。他跟程土面面相觑，双方都没有说话。巨鳄身侧的秦冉也咳了一声，他看向巨鳄， 你先走吧。 好。 巨鳄顿了顿，也没有说不行，同大厅里的人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程木还非常礼貌地把人给送出去了。 程土。 巨鳄走了，但大厅里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程水看了程土一眼。不仅是程水，程温如也奇怪程土的反应。他看了看程土，腿微微搭着，略显疑惑。 你认识娄先生？ 我的老对头，巨鳄，你说我能不认识他吗？ 程土捏了捏手指。程木把巨鳄送出去，回来就听到这一句，他脚步顿住，然后看向程俊。 老大，我出去一趟。 程俊的电脑还搁在腿上，修长干净的指尖敲着键盘，没有抬头，不紧不慢地说。 去吧，别闹事。 程土应了一声，没再多说，直接出门。大厅内没有其他人说话。大概过了一分钟，程温如才悠悠地开口。 程水，刚刚程土他说什么来着？我怀疑我耳朵出问题了。 他说了我越是巨鳄。 程俊抬头，他看了秦冉一眼，才朝程温如说了一句。 哦，原来他就是巨鳄，129的那个五大元老之一，还挺年轻的。 程温如把茶杯里剩下的茶全都喝了下去，说完这一句就再也没有说出话来。他身边程水也有些面无表情的。全场除了秦冉跟程俊，只有程木看起来淡定一点。他有些恍惚，难怪他觉得不对劲，从他认识秦冉到现在就没有见过秦冉身边出现一个正常人。秦小姐果然还是没有让他失望呢。 原来是巨鳄。 程木的声音还挺平淡的，平淡到让程温如、程金、程水都忍不住看向程木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地说出来这句话的？程木说完还朝秦冉看过去，挺憨地说道。 秦小姐，你怎么会跟巨鳄是网友？巨鳄的朋友不应该像是129元老那种人吗？ 听到程木这么说，程俊按着键盘的手一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